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我是吴美玲，我现在读大二。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是卢思浩写的《离开前请叫醒我》。我其实还挺喜欢这种一章是一个故事这种书，包括大兵写的《好吗好的》，就是他这系列的三本书我还都挺喜欢的。那这一本书喜欢它的理由，除了它非常的治愈之外，还有就是它里面的页面都非常的精美，它里面的图片都非常的好看，然后包括它里面的一些句子啊，或者是一些小的那些文章啊，能够把你带入到书中。它封面上说，愿我们在彼此看不到的岁月里熠熠生辉，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好。书里面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话，如果你也感兴趣，那就一起看一下吧。 小满天，一起看晚霞满天，当闭上双眼，还往返流年，未完的心愿，依偎在你身边，曾是我憧憬的明天，就化作一缕紫烟，环绕你心间。若能再多

他的头发已被削掉了一大片。啊！眼镜男感觉到头顶凉丝丝的，用手一摸，才察觉到那一瞬间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斜前方的红发男手中突然多出了一柄合金匕首，地上散落了不少断发。秃头船长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和颜悦色地拍了拍眼镜男的肩膀，好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迫不及待地要来握他的手。 拜托你们，把他改造成最强劲的改造人，我想就三天时间吧。 眼镜男也说不出话，额头不断地冒出冷汗，只是站着。秃头船长转身过去，铁门合拢，他才一步三晃地离开了。红发男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眼神呆滞地继续望着走廊尽头的小铁窗，一道细微的光线从里面投射进来，照在黑暗而漫长的甬道里，是那样的醒目特殊。门背后，秃头船长突然轻轻地卸下自己的后脑壳，放在掌心观看，涂脂抹粉的女人们被这个只有半个脑袋的人吓得连滚带爬地朝屋子一角躲去，发出更加尖锐的叫声。妈的，信号发送装置不好使了吗？红发狗接收不到我的指令，还要踢一脚，狗崽子！哼，不过也好，去外面办一趟事，竟然捡回了一个这么合适改造的娘们儿。看数据，他一定会超越狼狗的。奶奶的， 三天！ 眼镜男颤声地汇报着。 什么？你要怎么不吃不喝不睡吗？ 上司对这个回答很不高兴，他因长时间工作而通红的双眼似乎预示着将有一场不小的怒火。 你应该知道，材料上记载着当初那么多军方科学家改造狼狗都用了一个多礼拜，改造它说不定要用更长的时间，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 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时而看看玻璃幕墙后封闭小屋里金属台上躺着的女子，时而看着自己实验室的设备，最后猛地一拍桌子，指着眼镜男鼻子大吼： 滚，他妈的，给我干活去。 眼镜男偷偷地顺着上眼皮的边瞅着上司的嘴脸，心想：你自己还不是因为胆子小才让我去的，就要跟我发火的本事，有能耐你去打呀，我厉害。他把逆反的小九九藏得很深，而上司已经开始思考具体的改造过程了。此刻的苏哈沉浸在春风和煦阳光温暖的梦中，经历十几次梦境模拟实验的神经回路已经疲惫不堪，舒缓的信号通过装满电极的半球头罩进入他的脑海里，让他做着休养的梦，大脑得到安息。人造的虚幻世界由于引入无感的神经信号控制，远远超越了一般梦的真实。随着从静脉一点点的滴入的保证他不会醒来的缓释麻醉剂，小白鼠一样的他囚禁在心灵的牢笼里。巨象的扫动并未对装甲服产生什么影响，不知何时从他身上剥离下来，垃圾一样的丢在了实验室的一角，而巨象的残骸船长压根没兴趣，扔在了荒野上。 桃儿，你觉得他真能超越狼狗吗？改造实验风险很大，死亡率极高，历史上不也就改造成功狼狗一个吗？ 上司没有理他，焦急地思索着每一步工作的先后顺序、时长、材料用量和改造的相互关系、难易程度。他需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定制一套方案，把十天压缩掉三分之二，然后紧锣密鼓地进行下去。 干了这一票，又可以享十多年福。 或许是这个念头支撑着他思想的狂劲。直到产生了一点细微的变化。头脑风暴结束，上司抹掉额头上大力的汗珠，颤颤巍巍地转身面对眼镜男。 是老天赐给我们飞黄腾达的金钥匙。你想过在野外遇到人类还是这么好的实验素材，这概率有多少吗？这概率有多小吗？什么杀人机器，什么船长，都给我滚蛋。我想到了最好的方案。 他边喘气边阴笑着。 怎么了，头儿？那怎么了？我们改造它后，利用它干掉狼狗和尤里这两头野兽，然后…… 上司突然攥紧一个拳头，夺走一切。 你说的是真的？这也太危险了吧，笨蛋！ 控制了船长和堡垒以及这座地下城，你还愁安全和生活吗？没有风险哪有收益。船长的地下城人口颇丰，面积较大，科技也比地表略微发达，而散布星球甲壳之下的那些千余米深处的防河地下空间里的人数，科技水平要远远地超越船长的地府，如果那里还有人存活的话。船长从一个市井混混到发展成现在挥金如土、万人匍匐的皇帝，不仅得益于他忠实而可怕的红发奴仆，还有他自己的心机和毒辣。船长的来历无人知晓，自记事起他就在贫民窟里小摸小偷，与流氓地痞为伍，晚上就睡到桥洞和地下水道里，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从星球文明还未崩溃之前就已令他神往。这个教育失败、自小混迹于黑社会之中的小个子，终日畅想着那种万人之上、花天酒地的生活。他没有读过书，却懂得如何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前提是手段无所谓合法与非法。当他的第三个女友帮会武斗中的战利品跟着另一个混混头子跑掉的时候，他的野心就开始加速膨胀，以一种让团伙成员看不起的献媚、卑躬屈膝、拍马屁的手段得到了组织高层的赏识。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冲锋陷阵的狠辣与不怕死也是他的一张好牌。20岁那年，在头领的指示下，他透过狭窄的通风、排水、排污管道潜入了市中心的生化研究所，窃取了科技信息，偶然之间发现了还在沉睡的低温舱内的狼狗，也就是红发男。他误打误撞地关掉了抑制开关，激活了这头红发野兽。警报大作下，他一边逃跑一边寻找头领指示的技术信息库。狂暴的狼狗失去理智，几乎摧毁了研究室里遇到的一切生命和机器，直到几个研究员用小型控制器朝他的头颅发射出某种电波，半成品的狼狗才安静下来，周身是伤，活着的人一边收拾残局，一边向上级汇报情况。那所实验室也因此废弃尘封，狼狗也被运走了。他趁乱偷到了许多科学技术与资料芯片，交给了头领，而头领显然对狼狗这一改造人计划产生强烈的兴趣，结合他的所见证实，似乎发现了能够称霸一方的资本，夺取为己所用。这次递交材料，他没有把介绍和抑制狼狗活动的控制器的材料交上去，也没有谈及。再次被派遣到生化实验室搜索的黑社会小队，只看到一个被拆光一切设备的破烂空间，无功而返。凭借着蛛丝马迹和狗一样的嗅觉，他寻到了狼狗被运往的新位置。当然，这对他来讲是个不能与人说的秘密。野心和胆量并驾齐驱，结合11年来的追踪锁定经验，他确实找到了新的改造人生化实验室。那里的防备远远超过上一次，多亏当年的他全不像现在这般大腹翩翩、活动灵敏，瘦弱的身躯能在许多狭窄管道中穿行。头领专赠的黑市交易来的头盔潜入工具也确实好使，他成功了。自那后不到一周，卫星便从天而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研究者和乱作一团的军方没有闲暇去找丢失的狼狗， 此后的岁月，凭借着狼狗的可怕力量和大破坏造成的秩序崩溃，他如鱼得水，干掉了义达和自己的头领，成为一霸。光鲜疯狂的背后，是整日担心被人夺走唯一的控制器。于是，在一名研究员的帮助下，他改造了自己的后脑勺，永久地同控制器合在一起，只需后脑的肌肉活动就可以控制狼狗的行动。至此，经过高科技改造后的狼狗变成了红发男，也成为他的忠实打手。失去控制伴随着巨大的危险，包括对他自己。由狼狗演变而成的红发男会丧失理智，无差别的袭击，所以之前要逃离得远远的。自然，对手如何被自己饲养的狗撕碎他不用关心，只要知道什么活物都剩不下，以及意志状态下他很温顺、呆滞、单纯就足够了。敌人想用枪击对抗红发男，但子弹不好用，他的速度太快了，他似乎是军方的秘密，而研究其实并未完成，否则也不会出现无法控制的问题。高强度的合金骨骼和病毒强化过的肌肉，配着坚韧的内脏与强化神经，赋予了红发男远超常人的力量、速度和反应力。为了保护他脆弱的肉体表皮，合金压制的拳套与小块薄装甲板覆盖在沉重的大衣下，阻挡了不少可能产生的伤口。当年给他的后脑动手术的研究员并不知晓他辅助植入的是什么，而允诺的硬通货回报又那么的丰厚诱人，结果并不如研究员想的那么好。迎接他的是软禁和刺刀逼迫下终日不休的科研。他很清楚，在这个世界，科技是非常巨大的力量，既然遇到就绝不放手。渐渐的，实验室里的人越来越多，在武力的胁迫下，一些人被迫开始对狼狗进行解析，以制造出更多这样的怪物来满足他的野心。两人一间彼此沟通的条件苛刻，科学家中的反叛行为一经发现就会被革除。在严密监管和残暴的高压下，科学家不得不向他屈从。以狼狗为顶峰，他招兵买马，再凭着对下属们的优厚待遇，这里不能不考虑毒品的作用，他的确成为了理想的王。这个半依天然溶洞建造的小城，出入口像变色龙一样伪装的，让人无论是人还是杀人机器都无法分辨。不仔细观察，绝对不知道某块石板井盖下、某个衣柜、桌子后会别有洞天。有些他安排的人在地表观察，引领那些旅行者让人进入惊叹的地下城，再予以掠夺。恶名总有传开的一天，他不得不考虑停止黑店一样对过往旅行者的劫掠，特别是那些科学家，他要建立一个相对正规的敛财道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地下城将天然溶洞延伸开凿到海底，连接并夺取改造了大破坏前纵贯整个水下世界的跨洲列车。做一趟装甲长蛇般的改造体要交不少的硬通货，这是一个生财的好路子，虽然还有垄断暴利的因素。他这个船长就这么诞生了。20年来，船长一刻不停地拓展着对红发男的控制能力，后脑发射的电波越来越复杂多样，单纯的狂暴一点点地转为有限的释放控制。而红发男的神经回路因过多的高强度电讯号传导而变得呆滞，狂暴带来的神经回路狂舞，这显然是一种科技技术不够、改造不完整的后遗症。有时轴突的髓梢因此而脱落，形成炎性组织，让他高烧不退，头晕脑胀，肢体乏力，眩晕。即便如此，船长需要的战斗与屠杀一点儿也不能少。高科技药物的超量注入迅速地修复了那些致病的部分，同时伴随着巨大的神经痛苦。核心替代的骨架和生化改造的造血系统似乎配合得不错，的的确确把它变成了一种不同于 KDA 的介于人和杀人机器之间的怪物。这奇异的存在并未如他人羡慕的那样让他自豪而傲然于世，因为那代价是随着脑神经的不断破损、修复、 破损、修复，一点点被剥夺学来的知识，或许偶然萌生的感情。先不说自由的权利，没有尊严的狗一般度日，凭着残渣艰辛的生活。红发男好不容易产生一丝细微的自我，又在一次次的电刺激、神经冲动与破坏之中化为乌有，仅剩下痴痴地望着黑暗中的那一道光，内心深处自己不可见的流淌着无名的忧郁和哀伤。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红发男从一个年轻的躯体变为中年，肌肉和脏器的细胞活力已不如当年。可喜的是，船长的研究队伍渐渐地解析出了改造人的技术，一统天下指日可待。这耗费掉他不少财力，为了收买研究员，还要寻找与杀人无二致的实验的素体活人。然而实验总是失败，前不久诞生的第一批实用型改造人的性能都不及红发男，实验后神经回路损伤非常严重，死了不少，这让秃头船长非常不满。数次实验渐渐指向这样一个重要因素：素体自身的先天条件。此刻在房间内，船长不断地回想着刚才对红发男控制的不灵敏，秃头上渐渐地冒出了许多冷汗。他并不知道肉体和机器不同，细胞组织无时无刻地不再调整着自己，产生许多细微的变化以适应外界的环境。这不灵敏，红发男似乎有点不好使了。控制信号输入迟滞的原因不仅在控制器出问题，还在红发男自身的变化。如果失去红发男这枚利刃，他的傲慢和强权必然会荡然无存，露出背后的真实、扭曲、丑陋、卑鄙，被物欲充斥的空壳。噩梦仍在继续。此刻在废墟之下100米深的地下城中，有几个人正在着急。富丽堂皇的卧室内，一个叫尤里的秃头船长，研究室中野心萌动的两个研究员。船长的堡垒有两层，一楼呈放射型布置，放射线为走廊，尽头的每间屋子都是复合材料砌成的监狱。同一时间，只有一间屋的门可以打开，出门的研究员只能往船长的屋去，自然一楼也有通到地下城的门。可除却秃头船长和其他人的允许，没有谁能踏出布满控制器与切割激光门的门口一步。沿着放射线中心位置的楼梯拾级而上，二楼仅有一条走廊通往船长的房间。改造人的零件供应来自这数十个研究室，生产研究被船长层层隔离，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有实验室能串通一起。船长的态度是，任何一处出了问题，不止那个屋的研究者，连带左右的邻居也要被彻查，甚至送上实验台成为实验品。他很好地利用了人类的猜忌、自私的弱点，配合武力营造出自己的奴隶社会。上司在小研究室内踱来踱去，时不时地看着角落的层层板条箱，上面漆着各种字符，大意是合金骨骼、肌肉强化病毒、内脏承接软架之类的东西。眼镜男始终对上司的这个计划感到担忧，怎么控制呢？现在唯一的改造人控制器在船长的后脑里，我们又没有控制器的制造图，你把它改造成功了，他不就又成船长的人了？闭嘴。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

头。上司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有门了。眼镜男正襟危坐，等待着好消息的传来。上司松开被子的双手夺到他面前，嘴唇微微颤动，大喘着气， 不是没有办法。 紧张作祟，上司不敢大声说，伏在眼镜男耳边一言一语地悄悄描述。 这能行吗？ 眼镜男的期待神情飞得没了影，一张脸耷拉着。 不在大脑里装控制芯片，固然他不会受船长的控制波影响，可我们也控制不了他呀。 在他体内偷偷埋上超量镇静剂的自动注射器，只要他干掉了红发男和船长，我们就按下电钮，远程让他倒下。 镇静剂副作用很大的。 没事，消灭两个家伙最要紧，事成之后再用别的药物一点点给他治疗镇静剂的过量影响就行。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慢慢转过头去，看了看钢化玻璃窗后静静躺在手术台上蒙着白床单的苏哈。 那就开始。头儿，还有好长时间呢。 不在脑里装控制芯片能省不少时间，动手。 蛇形金属臂连着机械手收回墙壁内，眼镜男操控着面板给机械手设置自动手术代码，粗略算下来要更换11种手术刀，累计30多种改造工具，工具调换与消毒都是在墙体内的机构中自动进行的。上司趴在桌前记录着什么，在本子上又是写又是画。没有人注意苏花已经缓缓地醒来，在抑制剂的注射中，他的身体竟然对那种肢体麻药产生了适应性，昏昏沉沉，视线模糊，散开的瞳孔渐渐聚拢，重重叠叠的景象合并起来。苏哈抬起头，发现自己平躺在什么地方，有一点冷。刚才还处在一片森林和清新的小镇里，一瞬间竟然变成了钢铁冰冷的封闭室与对面隐约可见的光。他感到有些糊涂。 我在哪儿？ 他的声音很细微。苏哈的脑海里一团混乱，发现自己身处在海底列车、迷宫和其他许多场景中，之后是渐渐的昏迷，又不知什么原因出现在了北欧的小镇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而后自己一人躺在了温暖舒适的别墅内。 小溪呢？怎么回事？做梦呢？ 他试着抬起右手，皱紧眉头，映着微光看去，白色的病号服正套在上面，全然不是他在那间别墅里穿的天蓝色连膝恒温服。 我不是在小屋里吗？这是什么？ 左臂静脉插着长针头，暗红色液体滴滴渗入，手因此而一直麻木抬不起来。苏花想坐起来，却发现身子稍一动呼吸就很急促。 我是怎么了？这到底是在哪儿？ 身下是冰冷的黑色金属板台，上面还有片片血迹，已经发黑凝固，周围的墙壁阴冷单调不友好，一面是硕大的玻璃窗，似乎能看到两个人影在后面低头忙碌着。苏哈拔掉了针头，血慢慢从针口流出，他急忙用白床单裹紧，眼看着床单出现血印的红点扩大，最后终于停止。他感觉好了一些，右臂的麻木在渐渐的消失，两腿挪动了一下却仍然沉重异常。 麻醉吗？这是在医院。 此刻苏哈的视野已经明朗许多，可以看清窗外人的面色，焦急紧张和隐秘着的贪婪。他本能地警觉起来，地板上同样留着变黑的血迹。他定睛看了看从天顶伸出来的注射软管，依稀可见肢体活动抑制剂的字样。 难道是治疗我吗？ 他解开纽扣，身上并无任何缝合的痕迹，也没有伤口。闭上眼睛，感觉似乎没有痛感，除了隐约麻木的大脑和双腿。他系好衣服，慢慢地挪下手术台，头被什么扯了一下，他这才发觉脑袋上戴着许多导线的铁帽子。这是什么？他取下来看了一会儿。就在他迟疑之际，安排好手术程序的眼镜男忽忽悠悠地转过脸来，紧张和做鬼一样的猥琐一下子转为无比强烈的惊异。 他 上司埋头做自己的事，大地的汗珠正要滴落，又被袖子擦去。 给我闭嘴，我正忙着呢。 眼镜男跑到上司桌前，一把夺过急速书写的笔，指向玻璃窗。因高强度思考汗如雨下嘴唇颤抖的上司立刻火冒三丈，蹭的一下站起来，手掌猛地挥向眼镜男的脸颊。然而那只肥手竟停在了半空，再也无法前进一分。他看到苏哈静静地站在手术室的玻璃后面，好奇地望着他们。 我眼睛出问题了。 上司用力地揉了揉，景象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一种从未有过的惊异狂笑着从心底喷出。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他正要后退几步，小腿一下子被椅子的前沿绊倒，两膝前屈，上身像伐断的木桩倾颓而下，后脑重重地砸在了椅子背上，鲜血流出，一口气喘不上来，窝在了椅子内，只能颤抖着抬右手指玻璃窗。 快给他注射强效。 眼镜男来不及照顾受伤的上司，慌慌张张地跑到玻璃床下的操纵台前，手慌脚乱地按起来。苏哈低头看着他急速动作的手指，不安的感觉更强烈了。 你要做什么？ 声音被双层玻璃内嵌的真空层隔开，传不出去。眼镜男时不时地抬起头，只能看到苏哈的嘴唇在动，也无暇管这些。然而本已做贼心虚，又逢事出意外，心底的想法毫无掩盖地显露在他的双眸之中。看过无数人眼神的苏哈，战斗和防卫的本能开始调动，他加紧活动四肢，特别是让两腿恢复感觉。身子一侧的金属墙体内忽然传来了隆隆的响声，夹杂着液体的流动。他忽然发现被玻璃幕墙封闭的小空间与梦中那个白大褂的医疗室一模一样。咔，如相机快门打开，墙面迅速伸出一条蛇形的东西，摇摆着冲向苏哈的肩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无比沉着的心思弥补了肢体麻木。苏哈微微的侧身避开了第一波冲击，蛇形物体连衣角都没有擦到，却像被揪住尾巴似的一下子绷直，拉到了长度的极限。苏哈这才看清楚了，这是由许多万向节连成的机械手，尽头是硕长的管针。失误使得眼镜男慌了神，他控制机械臂胡乱地刺起来。这并未让苏哈产生一丝的恐惧和惊慌，倒是更让他确信窗户外的两个人不是自己的朋友。眼镜男不知道，如果他活动正常，惊弓之鸟般乱舞的机械手早已被卸掉。玻璃窗对面的女孩目睹数不清战友和朋友的牺牲而铸造出的钢铁意志，和这披荆斩棘在各种严酷条件下打造的身躯，击溃了意志机的效力。加上丰富的战斗经验，她可以巧妙地通过机械手本身的力道毁掉机械手。眼镜男关闭自动操作系统，戴上一副连着几根电线的皮质手套，在虚空中抓握起来。伴着双手的狂舞，玻璃墙后的密室又伸出一只机械手，两柄管针随着他的手在狭小的空间中一模一样地舞动着。苏哈不断地移动着，运动让抑制剂的副作用越来越小。他原本苗条的身体伴着渐渐恢复的知觉，更加巧妙地躲避着，侧身转体跳跃屈膝贴地翻滚，同时无比冷静地思考着如何离开这个小屋。时间越来越长，眼镜男的心里渐渐地被折磨崩溃，他像被踩在脖子上的公鸡一样想叫却叫不出来， 甩掉手套，两条机械手突然僵在半空中不动。他回身跑到上司的桌前，拽开抽屉，取出一块膏药一样的皮肤注射器，那里灌着给大型生物用的超强度麻醉剂，急奔到操作台前，按下电钮，玻璃窗右侧的金属墙壁轰的一下移开。他未等门完全开启，就拎着注射器冲了进去。苏哈刚刚从躲避中站起，眼镜男的手臂就带着膏药贴拍击下来，他下意识的右掌上举，顺势拖住眼镜男的手腕，左手随着他微微后倾的身子高举而起，自下而上击中眼镜男的手肘，以肘关节为支点，只听咔的一声，眼镜男前臂在苏哈的双手脚剪中向下弯折了180度，霎时脱臼，掌心的皮肤针注射器生生的刺入他的腋窝，像被浇了水的烂泥，眼镜生一声不吭的倒地。苏哈低身用食指按住了他的颈动脉，死了。门外的上司刚刚把血止住，撑住椅子扶手站起，揉着差点错位的腰椎，还未来得及定睛看玻璃窗，带着病号服的苏哈已经光着双脚从开启的铁门中一步步走出来，朝他逼近。上司刚刚站起的身子又一屁股坐了下去，脑袋仰面紧缩在躯体之上，双手颤抖，圆睁充血的眼睛，两脚在地上用力向前蹬，金属椅被焊接在了地板上，纹丝不退，他似乎忘记了这一点。苏哈伸出右手，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我在哪里？我喘不过气来啊。 苏哈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上司的脸色渐渐地变得紫红。 你在船长的实验室？ 胡说，刚才的森林和小屋呢？列车呢？迷宫又是怎么回事？ 放了我吧，放了我就告诉你。 苏哈的右手微微加了力量。 我说那都是梦境模拟的。 海底列车呢？ 也是。 那一次次逼真的记忆在脑海中混乱地组合起来，海底列车，不说话的红发男，自恋的白大褂，暴脾气的老维京人，还有那颗诡异而凶残的头颅，让他隐约地感觉自己去了很多地方，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灾难和困难发生，有来自头颅的狂笑，红发男的屠杀，有地震，有搜查，有分析问题，有熔岩瀑布，还有炙热可怕的海底火山近距离喷发，每一次的衔接点都是那么的模糊，像是故意制造出一个思维的混沌带，让他没有对这些场景的更替产生一丝的质疑。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的命啊，在你的手里。别杀我。 从无比真实的梦境中，连触觉、味觉、嗅觉都具备的梦中醒来，人们怎么还能够分辨出现实和虚幻呢？ 我到底已经醒了，还是依然在被设计的梦中？ 苏哈的心底变得不平静，他急迫地需要找到一种检验的方法。 你能记起之前所有的吗？这就是证明。别杀我。 迟疑之中，上司的脸由红转紫，身体颤抖了几下，渐渐不动了。当苏哈回过神来时，眼前的人已经窒息而亡。 我 松开五指，那副苍老躯体顺着椅子滑下去，四肢歪扭地瘫在地上。同样被奴役挣扎着想要逃出船长控制的两个人，眨眼之间就离开了人世。苏哈隐约见到那对放大的瞳孔中，除了恐惧，还有遗留着的一点不甘心。或许没有寄希望于剥夺他人而做另一个王者的野心，也许结局就完全不同了吧。 两个人不会如此的紧张、惊慌、手忙脚乱，甚至疯狂，而是与苏醒的苏哈说明情况，一同想办法找出路。被奴役者就一定都是可怜的吗？残酷的问题。天顶一角的监控器冒出了红光，把苏哈从思索上次刚才的话中惊醒。他急忙躲在金属桌下观察室内的情况，偶然间看见屋角堆放着的拆解装甲，自己的镶嵌符像垃圾一样盖在了上面。他试着摸到桌子的本子，朝一块空地远远地丢出去，探头没有移动，红光也没有见到变化，似乎并没有危险。苏哈壮着胆子慢慢地爬出来，从本上撕下几页纸，再撕掉了上次后脑沾着一点血，从红光闪烁的监控前一跃而起，贴在探头上。一切安静，他定了定神，将手中的笔记本打开查看，密密麻麻的符号、计算式、流程图，少得可怜的诠释让他看不懂，是得丢开。他从装甲的腰部卸下那些原本金灿灿的长方体电池，颜色无比晦暗。 得充电，不然装甲动不了。 黄金的核外电子数目巨大，但因为原子性质稳定，很难通过电子吸收承担起做电池的任务。自从基本粒子模型被学界改写后，这种情况得到了巨大的改观，人类因此突破旧的电池构建理论。不错，这几块家伙就是以黄金作为的素体之作，此刻只剩下了氧化后的黑色面目。苏哈需要很强的高压电来逆反他们身上发生的过程。撇开让人厌恶的病号衣，苏哈穿上自己的镶嵌装甲服，扎紧腰带和头巾，戴上军用手套，恢复了往日沙漠战士的形象。玻璃墙前的控制台上密密麻麻地排布着近百个开关、按钮、摇杆、触摸圆球，还有一些让他半懂不懂的说明符号。如果是武器上的铭文，他绝对不会这样。他翻遍了抽屉、柜子、墙角、杂物堆，不见任何充电设备。不过这也难不倒他，他拾起装甲的一条合金手臂握紧，慢慢地走向控制台，瞅准一块似乎薄弱的地方，铁棒一样高举砸下，尖锐的棒击声响起，震荡在不大的空间里。几次破坏之后，合成塑料的面板碎裂凹下去。苏哈丢开机械臂，手伸进裂缝，向两侧用力撕扯，露出了下面极其繁杂让他眼花缭乱的线路。 管不了那么多了， 依着紧贴、易色、粗三个标志，苏哈寻得两根电线，生生地拽出来，用力扭动、弯折，橡胶皮下露出下面的红铜线。他将装甲的电池按照正负极贴在一起，隔着绝缘板放在地上，两根电缆的金属铜抵向两极，啪啪，击穿空气的小电弧随着红铜贴附而消失。苏哈轻轻地将电缆放在地上，看着黑色的金属表面缓慢地变为耀眼的金黄。依着梦中的记忆，他走到一堵金属墙壁前。 如果和梦中一样，这里就是出口。难道这两个人的梦境设计是基于现实中的素材？ 他用手轻轻地摸了摸墙，而虚幻世界中的光头射箭盘并未因着触碰而出现。等机甲的电力恢复，这挡不住我。苏哈转身开始查看室内的文字资料，了解自己的处境。监控器的红光灯亮起时，秃头船长的大屁股正坐在软床上，伸出右腕对着一件手表似的机器说话，这激活了所有研究室的监控器和红灯。可惜他当时在看的并不是苏哈所在的房间。 二号房的人过来， 吱吱声响起，表盘正中射出立体投影的光束，在他面前合成一个监控器拍到的走廊图案。正中的铁门裂开了十字缝，向四角收起，走出一男一女两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朝通往船长房间的楼梯走来。女研究员相貌奇丑无比，或许正因为如此，才没有被船长安排到自己的卧室。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